木头都放进了壁炉里，很整齐哦。9, 10, a big fat hen. 哦，九十，快看呢，有一只又大又肥的母鸡。I can see a little fox in the picture. 我还能在图片里面看到有一只狐狸呢，对吗？它要干什么呢？11, 12, dig and delve. Look at the picture. The fox is chasing after the fat hen, right? 11, 12, 挖呀挖。你可以看到一个老伯伯，他正在挖坑呢，他正在种菜，对吧？可是你快看呢，狐狸正追在胖母鸡的身后，他要把它吃掉。Oh no! 13, 14, maze a courting. 13, 14, 快看呢，女仆们正在求婚呢。15, 16, maze in the kitchen. 15, 16.女仆们都在厨房里，她们一起帮我把母鸡从橱柜上取了下来。17, 18, maids are waiting. 哇哦，17, 18, 女仆们用美食来招待我。There are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on the table, right? 19, 20, my plate's empty. 21, 22, shoo, fox, shoo. 19, 20.我的盘子已经空了，吃得很饱了。21, 22, 狐狸快走开， shoo, shoo, go away. 23, 24, home once more. 25, 26, let's get this fixed. 23, 24, 我们又回来了，回到家了。25, 26, 让我们一起把门修好吧，这样狐狸就再也进不来了。27, 28, fasten the gate. 29, 30, you are safe now, Gertie. 27, 28, 现在我们把门固定好，装好了。29, 30, 现在你已经很安全了，我的小宝贝 Gertie. Okay?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I can count the numbers from 1 to 30.那现在 Jason 老师能够从一数到三十了。How about you? 你呢？你可以吗？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时啊，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money on the bus goes ching-a-ling-a-ling, ching-a-ling-a-ling, ching-a-ling-a-ling. The money on the bus goes ching-a-ling-a-ling,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driver on the bus says, move on back, move on back.Driver on the bus says, move on back,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swish.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swish, swish, swish,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The people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bus goes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beep. The horn on the bus goes beep, beep, beep,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baby on the bus goes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The baby on the bus goes wah, wah, wah, all through the town. The parents on the bus go shh, shh, shh, shh, shh. On the bus go shh, shh, shh, all through the town. A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round and round.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This is a special edition of the Beijing Hutong Stories, presented by FM Lifestyle.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月生活特别节目《北京胡同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说起北京的传统民居四合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四合院是合院建筑的一种，屋子的四面都建有房屋，四合房屋，中间为院，这就是合院。明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规划建造都城的时候，四合院就和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和胡同同时出现了。院中花草树木，空气清新，家人坐在院中乘凉休息、聊天、饮茶，全家和乐。然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北京胡同四合院区域逐渐变成了南来北往的人所居住的大杂院，曾经舒适的居住空间变得杂乱无章，旧城记忆也随之渐渐地消失。而如今，政府和人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北京千年古都历史文化这张金名片的价值，在2017年9月29日获得中央正式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5年》中，对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保护原有的街巷胡同格局，老城内将不再拆除胡同四合院，通过腾退恢复性修建做到应保紧保。于是北京四合院的重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们就将走进前门牌子胡同里的纽院，管中窥豹的去看看四合院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从车水马龙的前门梅市大街拐进牌子胡同，我们耳朵旁的声响也骤然发生了变化。纽院是一个四合院改造项目，从2017年9月建成之后，短短时间内就成为了京城商务、科技和文艺等各个人群的宠儿。人们争相恐后的在朋友圈里发布它的照片，喜爱之意溢于言表。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院子竟引来如此盎然生机？王燕是纽院四合院改造项目的发起人和主导者，今天他将全程与我们讲述纽院的故事。一进纽院，人们第一眼就会看到四合院的格局依然保留完整，但四面房屋的砖墙已经拆掉，替换成了南北屋的落地玻璃以及东西屋的木格山墙。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中间院子的灰砖地板延伸进北屋和南屋之后向上抬起，形成了两堵行云流水般的弯曲扭动的墙，颇有太极八卦的意蕴。 那其实是因为这样，原来我们的四合院它是一个四方结构嘛，四方结构呢，但是它其实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等级制度的一个写照，所有四合院的北房都是高的，长者在上面，这种它就会在整个空间里原来会有阶梯，这个我们说的石板的踏步，在整个空间活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整个在纽院的这个曲线上升的这块呢，我们希望 打破原有的这样一个封闭感，然后这样一个阶级感，用一个曲面的一个状态，同时将这个封堵的这个墙用玻璃给它打开，然后让这个空间可以四个空间可以相互之间交流对话，同时把焦点可以聚焦在我们的院落的庭院空间当中。 两堵扭墙将四合院中原本不好利用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变成了半隐蔽的私密空间。那么扭墙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到北屋，室内现代极简的风格在透过玻璃洒进来的阳光中显得十分的雅致。原来这间屋子里的扭墙背后是现代化的卫浴设施。 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设施当中，我们都选择了一个极简的一个方向，你看不到非常复杂的工业化的配件。那在你洗澡过程当中，因为这个顶部它是嵌到了我们的钢板里，然后洗澡了就像下雨一样的这种感觉。 哇，好浪漫。 对，而且我们在整个这个曲墙的上方呢，我们其实隐藏了所有的空调设施，我们在我们的灰砖下面铺了所有的地暖设施，然后大家进来以后是看不到这些让你很舒服为你工作着的这些小的这个机器 model 都藏在那边。 好的，那我们看完了北屋哈，刚才也说了南屋这个扭墙后面呢是厨房，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对，可以去参观一下。就是当时为了避免这个黑暗厨房的这个出现，我们就把当时跟北房一个尺度的一个曲墙给它切割了一半，所以你在这里又能看到一个弯曲，那真的是当时设计师在现场拿着笔一勾一画，然后告诉他你就按这个曲线，然后我们的这个钢焊工就开始切割。这种方式下，一个是我们通过这个曲面墙的设计呢，在它的顶部利用它跟原有房屋的这个高差感，那在这个空间内我们可以嵌入像这个抽风的这部分的设备，就是抽油烟机啊、新风系统啊、换气扇啊，包括了这个背后的储藏空间内呢，我们也放了这个水箱啊，就这些功能性的设施，通过扭墙全部把它们进行了一部分的隐藏。然后这样又不失美感又不是它的这个功能化的使用，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一定要在尊重生活方式和在美学体验当中找到一个平衡。 四合院中，北屋为正房，是大客厅和家中长者居住之所。牛院的北屋设计了可嵌入墙体隐藏起来的床铺，因此可以兼做会客和居住之用。四合院的南屋门向北开，叫做岛座，以前是佣人的住所，现在则变身成为了厨房和就餐区。四合院的东西两方向的房屋为厢房，过去为家中长子和次子居住的地方。牛院的东西屋的设计采用了大量自然的木元素，让其变成了一个可以喝茶、休息、感受光影变化的多功能空间。 你看现在已经稍稍能够看到阳光和隔山的这种变化了。 首先我们说这个西屋和东屋，它已经不光是有这个玻璃墙面了，它其实在玻璃墙面的里面和外面又加了两层这个木头的 隔山。对， 那加这个隔山进来之后，整个空间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木质的一个空间哈，白色地板，然后木质空间，这个地方有一像日式榻榻米似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茶室。 对，那么用隔山的这种方式呢，是希望一个呢，它可以相对让客人在这个空间内具备一定的私密度，但是呢，你又可以去观 像窗帘一样，因为就不会像南屋和北屋那么透亮了。 对，但是你又可以欣赏到庭外的景观，因为隔山可以起到一定的构景的作用。 对， 从早上的日出到晚上的日落，阳光和隔山所形成的这个光影的感觉，它就像是一个交响曲的这个谱子一样，然后你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榻榻米上看到光线的一个变化，光影的一个交替感。所以整个当人在这个茶室空间，在他的身上也会有这种隔山和自己 的一个交流性。 那这间屋子现在是做什么用呢？ 对，就是我们把这个木盒子嵌入到了这个空间。 对，我现在感觉就是整个这个茶室它其实是一个半开放式的木头盒子。 对对对，这个半开放的一个木头盒子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在落墙的这个地方会要有一个柜体的？那这里呢，我们就暗藏了我们的床垫。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当我们的客人白天在这个空间内茶歇之后呢，他想小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床垫铺设出来，然后客人可以临时把这个地方又变成一个睡眠舱的概念，能在一个自然的原始森林当中躺着去休息，然后同时跟日光交错的这个影子在对话。 牛院东屋的功能和设计与西屋相似，体现对称之美。在房间的墙面上，我们看到了一排控制面板。 我们为了让大家在卫浴空间瞬间能够体会到它的这个热度，因为一般四合院都特别冷嘛，到冬天，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卫浴空间我们是铺设了电地暖，然后在整个居住空间呢我们是铺设了水地暖。水地暖你会觉得很温润，但是电地暖呢它的速干和它的这个热度上来速度非常快， 非常人性化的设计。 对，所以你会看到有这么多的 控制面板。 对对对，它会出现这么多，然后其实就是这电地暖、水地暖、开关，然后这是我们的空调和新风系统。 它可以体会到现代化带来的一些便捷，而不是说可能我们需要忍受一些东西。 对，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城市化非常高的中心区，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类似有点田园风格的又有点人文气息的美学价值的一个商业空间。但是这商业空间呢，目前我们给它定义的时候也变成了目前就是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一个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呢，一来呢它是 Beijing style， 那同时呢它又不是那么的封闭，那么的老旧，那么的静止，所以我们又希望它有具备一定的国际化，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一些极简的这个元素带入到整个空间里，在有东方美学的概念同时又把这种极简的风格包括这种功能的隐藏等等，这些都是目前国际设计的一个趋势。我们也把它承载了出来。开业到现在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这个空间呢，一个呢是很有意思，就是90后互联网人群，然后呢他们来这个空间，包括一些高科技产品的发布会，还有运动品牌，更甚有还有明星。我们就发现时尚也好，运动也好，现代科技感也好，就这些都恰恰是这个时代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前卫性的一些产业形态。那这部分的人群来到我们空间，大家觉得在这个空间里，无论是他们在做 brainstorming 也好，还是在做 team building， 还是在进行一场思想的分享也好，那整个这个呢，所有人来这个地方会觉得这个空间可以让我沉思啊，可以让我去把我自己和这个社会想表达的东西可以表达出来。 东屋门口种有一棵山楂树，碧空如洗，山楂树硕果累累，在阳光下闪耀着红色的光芒。院子里非常安静，天空偶有鸽子飞过，竖起耳朵，甚至能听到它们翅膀扑腾的声音。 现在阳光照在身上非常温暖哈，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冲动要坐在这个地上。 对，就我们这边就是外国朋友还是空间做瑜伽，他们的瑜伽垫是这么铺设下来， 院子里头非常安静。 对， 其实我们离繁华闹市大石栏那条街非常的近。 对，也就是走路5分钟你就出去看到那繁华闹市。因为这个空间啊，它是平房式的四合院，所以相对人和天地之间，你已经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小的这个风水宝地哈。你在这个地方去呼吸，然后出了门之后，你就可以随着滚滚的人流当中去体会这个我们现在工业化社会商品经济带给你的一部分的生活的便利性。整个我们觉得就是这种饮食市的精神，就是大隐隐于市井之中的精神，也恰恰是这个纽院能够带给大家非常独特的一种体验。 对， 出世和入世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入门就是出世了， 对， 出门就入世了， 是 这种感觉。 佩珊是纽院日常运营的管理者，这位来自香港的90后对纽院动静皆宜的风格非常喜欢。 我觉得这个空间就是想表达还是一个胡同的一个文化吧，但是也这边也是算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空间，可发现的事情特别多， 可发现的事情特别多， 特别多、嗯、就是我们做过展览，做过沙龙，做过那个餐饮，就是可以玩的东西特别多， 可以玩的。 对， 你应该是90后吧？ 对。 所以90后其实这个消费体验它很注重于趣味性，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就一定要好玩儿。 对， 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以后，北京传统四合院在使用上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所有制以及使用功能的改变，使得建筑本身和使用者的需求之间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最终的结果不是人服从建筑，而是建筑被人所改造，四合院被分割、改造、瓜分，成为了普遍现象。几年前取得城市规划的博士学位之后，王燕就开始参与北京胡同区域的规划和设计项目。如何对北京四合院进行传承和再造，是这些年来他苦苦思索的课题。一次机缘巧合，他遇到了纽院这个院落，当机立断，他决定租用下来，通过众筹筹集到启动资金，要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付诸实施。 他们是把一个过去的老的旅馆改造了一下，改造了以后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就它还是现有的规制，但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它是很厚的墙，然后呢它把就是木格栅的那个非常传统的那个方式，它把它换掉了铝合金门窗，就为了保暖、oh. 所以就是你就感觉它不伦不类。所以我当时进来第一个空间砸，砸掉所有的工业化带给这个空间的一个变化，我们砸掉它。 纽院的设计师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韩文强和他的学生黄涛。在纽院的设计中，王燕说设计师们进行了多次尝试，最终将后工业化美学在这个院落得以实现，使得庄重刻板的老四合院由于空间格局和使用功能的灵活多样性，变身成为了开放活跃的院落，也突出了纽院扭动的精髓。 其实用我们背后的一个理论，就是这些元素最后是在做一个后工业化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内容植入、 嗯、 所以你看不到现代铝合金啊的这些元素会呈现在这个空间里， 都是自然的材质， 都是自然的材质、 嗯、 但其实自然的材质你让它能够好用，你要有工业化的基础在这儿，才能让它相应的这个承重指数你才能会有提升，包括我们说空调设施、卫浴设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工业化生活当中你每个人需要的。 嗯嗯， 当然空间你要让它不违和，所以你要做的是藏是隐，那包括钢板的这种它要承重，它还要做出这种曲线的美感来、嗯、那同时你要通过要把灰砖给它一层一层的附着在上面。 嗯 啊，这就是我刚才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嗯、 就是想要在这个过去的这种结构当中，你用一种艺术化的方式抽象的提炼出来作为胡同里核心的景观，然后呢你要把这个景观呢又要用一种大家可以使用的这种功能来去给它呈现。 纽约儿身处胡同之中，在我们对周围邻居的随访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非常赞许这种新鲜的设计，而依然有一些人表示不理解。 就是您进去参观过吗？ 参观过 啊，觉得怎么样？它这个改造 不怎么样。 您不喜欢那种风格是吗？ 这就不是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了 啊、 哦！你等等，你这是中不中洋不洋了，这都是不是？ 对于这样不同的意见，王燕表示理解和接受。他说：“古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纽院就是要想办法与街坊邻居搞好关系，这样才能营造出一种和谐的共生环境。” 其实你刚刚有问到我建筑过程当中还有遇到一个故事，也是我觉得就是胡同里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就是你要有邻里关系。 对， 那我们当时这个背后呢，因为这个扭墙背后我们其实是加了一个卫生间的嘛，那你也知道胡同相互之间邻里之间是共享一个砖墙的，那这个时候当你变成卫生间的时候，对面会觉得你的通风和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我学会了一个跟老北京人交流的一种方式，就什么事儿你把礼走到前面，然后你跟大叔大妈们平常呢肯定问好啊，去交流，那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跟大叔大妈先商量着啊，但他试图去理解你，然后交流好了，然后大家就都不是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种尊重这些细节要走在前面，把大家这种共生互养的这种，无论我们说是空气也好，是水也好，那是大家在这个里面就谁也离不开谁。 那后来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的话就不用扭墙了。对对，大叔还是很支持，同时也根据他的要求做了一些调整，包括也会对我们旁边左邻右舍，如果他们家里有什么需要，我们在改造过程当中能提把手的，就给他们给家里也同时做一部分的改造。 牛院最终的成功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好评，使得王燕不得不开始面临另一种考验和抉择。 我们的设计老师韩文强老师他也在很多场合提到，一个好的设计是一个关系的再造，要进取住身，远取住物，也就是说你这个空间能够灵动，能够有体验的一个效果出来，是因为它将自身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表达到了一种极致。所以我们如果说生生的把我们脱离开这种关系，然后再去放到另外一种关系里当中，可能它会很异形，它就不像是一个自然生长在那里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说它就一定会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拒绝一些金融方面的朋友来跟我们讲，哎，你们如何规模化复制，你们如何商业再造。那我们会在想，这背后可能仅仅有的是一个方法论，但是我们每一个空间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我们去复制它，我们不可能说这个系数参数比是多少，然后每一个四合院都要长成这样。那如果这样，我们觉得我们毁掉了整个事情，我们毁掉了四合院。我希望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的这个团队就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小作品，做一个小作品，有了我们遇到了，我们就把它好好做，做出一个艺术空间出来，然后让它在这个在我们有生之年它能够跟大家去发声，讲它的故事。 有人说，建筑是否有灵魂取决于设计它的建筑师是否认为它有灵魂，从而以何种态度和投入进行设计。正如王燕所说，纽约独一无二的灵魂和气质将不会复制，也无法复制。他和他的团队正在用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理念和全新的情感，赋予下一个四合院改造项目新的灵魂。 我知道你们还在做，就在不远的地方胡同另一条胡同在做另一个项目的一个改造。 对对，我们在距离我们这个胡同不到100米，在它向北侧的一个前门西河沿街，那条街呢是目前在北京前门最宽的一条街，而且它可以进车，那条街上有这个百年的正义祠，有马应龙，就是特别有意思。我们非常也有幸就是拿到了一个过去是个百年伊利老店的一个前店后厂的一个厂区。我们接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我们也现在创造了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想做一个叠院，一个三进叠嶂的，然后同时将这个中国抽象的山水写意画，用一种抽象和科技的方式在我们空间里做一部分的体验。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更大胆的放了一些这个目前就是我们说能够营造一些有未来感的一个胡同的故事，所以我们放了一个胡同里的时间长廊，在我们空间里去做了这样一个情景化的体验。 什么感觉？ 这个 保密吗？ 感觉可能还得需要先亲自来现场来体验一下。那同时我们那边呢，因为它的空间结构，它有个小二层楼，你可以站在二层楼当中看到那个绵绵起伏的这个胡同屋脊的变化，那个景观是极其的壮美。而且我感觉到那一刻你会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安门前，你以为自己在一个小山村，因为你看不到高楼。 嗯， 你看到只是一个连绵起伏的胡同在跟你讲它的百年的故事，然后有树，像个小的村庄一样，但是旁边突然间响起了升国旗的那个 奏国歌的声音， 奏国歌的声音，对，然后你觉得啊，恍如隔世，但是又像在历史当中，但是你又在一个非常生态和这个艺术化体验的一个空间当中去体味你的生活。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 Bye。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Language is not knowledge. Language is habit.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欢乐互动英语秀英语 PK 台 Going for gold. 主持人晶晶和幽默风趣的外籍嘉宾带你学英语看世界，没有课堂，没有考试，没有压力，没有顾虑，不为考试，不为升职，只为自己更充实。365天原味英语听不断，地道口语练不完，精彩文化乐不够， 英语 PK 台 一起学起来。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The shortest way to do many things is to do 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做许多事情的捷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